咁啊，苗青魔三魔蝎罗，咁啊即系三冠啦。咁啊，三冠就系有次第嘅三冠，咁啊亦有啦系圆融三冠。咁啊，次第三冠啊就系先收空冠，次收假冠，最后收中道冠。咁啊，三冠咧系按其次序收，咁啊三烦恼啊亦都按其次第断，同埋三德咧系次第正，咁啊叫做隔离。咁啊，若是话圆融三冠咧，先至可以称为妙。咁啊，如果系隔离三冠啊，咁啊不名为叫做妙。咁啊，所谓圆融三冠咧，即是话妙车摩托、妙三摩钵提，以共咧系妙时罗，就系话收车摩托空冠之时，咁啊具足三摩钵提，亦都具足咧系时罗，就系观诸法空故啊。所谓一空系一切空。假与中道的皆空，十界正上皆空，就于呢个空观之中啊，系具足一切行。所以经中讲，佢就具足万行啊，方名叫做妙车摩托。咁啊，若是佢修三摩钵提假观之时。咁所谓一假系一切假，空与中道观皆假，十法界正上皆假。咁啊，假之中咧系具一切行，所以叫做具足万行啊，方名叫做妙三摩提。咁啊，如果修呢个中道观之时，所谓中于一切中。十法界正上皆中，咁啊中道之中啊系具一切行啊，咁就叫做具足万行。咁啊此三行之中，所谓行行足皆妙啊，即是圆人受法系无法不圆，咁就叫做妙车摩托，系妙三摩钵提，系妙禅罗啊，三观圆融。所以《圆觉经》里面讲，他说善男子，此三法门皆是圆觉，亲近随顺，得十方如来是因此成佛，十方菩萨种种方便，一切异同，皆如是三种事业的若得圆正，即成圆觉。咁啊，如是讲法咧，都仍然系属于次第啊。咁啊，若是话若的菩萨以圆觉为圆合一切，于诸性上无离觉性，此菩萨者名为圆修三种自性啊，清净随顺。咁啊，方名佢哋圆融三观啊，亦名佢哋圆妙三观。咁先至名为叫做妙，即个三观咧系圆融修。咁啊，阿难尊者佢虽然啊系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禅罗，咁啊佛啊完全未有答复啊佢呢啲名字，仲反而问佢发心嘅本因啊。亦问佢为心以目今何所在？咁啊，随住咧七番破网啊，十番辩见，咁啊，似乎佛所答啊，就非是阿难之所问。咁啊，其实咧，佛所开示啊，咁啊，全是呢种嘅道理。嗱，例经中讲，佢话以虽强记都但益多闻。佢於車摩托都未物觀照心猶未了，咁啊足以證明佛自從大定之後，咁啊節節都係開示此種嘅道理。若是不然， 又点可以责佢啊？话于车摩托未物贯照，心犹未了啦。咁就说明佛啦，翻翻都系开示，使佢圆了三观。咁啊，由于阿难未悟，所以佛先至责佢话心犹未了啊。咁啊，可见阿难所请系圆了三观啊。佛所答嘅，咁啊，亦是系圆了三观。而下文呢个计诵中里边讲啦，佢话不取系无非幻啊，非幻即常不生，系幻法，云何立呢？咁啊，自名妙莲花系金刚王宝国，而话三摩提的坛子就超无学啊。此阿菩萨摩十方薄伽梵一怒涅槃门，我们这段经文就是开示圆妙三观。咁啊，又文殊师利菩萨说啊，佢话宣说金刚王是疑幻不知而佛母真三门。咁啊，又在呢个耳根文证之中，佢话譬如人证居十方是虚的苦啊。咁啊，十处一词文，咁就叫做圆真实。咁啊，又话非就观障碍，口鼻都亦复言。佢话身以合方之心念分无罪嘅隔缘听音响，都下以虚可闻，五根所不齐，是则叫做通真实。咁啊，又话音声的性动静啊，就文中都蕴有无。咁无声就毫无物，非实都文无性啊！我话声无都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意原嚟，是则叫做常真实。咁啊，此就系佛啦，说呢个文性啊，系具足圆通常三真实，亦即是开示咧，系圆妙三观。咁啊，又说玄宇睹文机。得反问文字性啊，性成无上道，咁啊亦系开始圆妙三观。咁啊，若果唔系圆妙三观啊，点解可以话反文字性啊就可以成佛呢？咁就可见佛从始至终都系开始圆妙三观啊，亦可以讲从始至终啦、啊。都是答复佛所请的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智罗的圆妙三观。最初方便十方如来所得的无上菩提是最高无上，是至尊的结果，即是成佛道。咁啊，但系果就不离因啊，咁啊，因中就系修妙车摩托三摩禅罗嘅圆妙三观，咁先至得到啊断三烦恼啊，正道嘅无上菩提。咁啊，圆妙三观啊，就系为成菩提嘅方便。所以《圆觉经》中里边讲啊，佢一一都说。佢话此方便者名车摩托，此方便者名三摩钵提，此方便者名为禅罗，咁就足以证明啊圆妙三观系为成菩提个方便，即系菩提就系佛果啊，果就不为因，咁啊因中就系修圆妙三观，果上先至可以成就菩提。咁啊，所以圆妙三观就系为成菩提个方便，咁啊就系一种个方便。咁啊，但我哋修圆妙三观，咁就一定先要大开圆顿解，咁啊即是话先要开悟。咁啊，你开悟啦，悟一切法即心自性啊，悟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然后先至可以修个圆妙三观，所以《圆觉经》 坐呢个三张之手啊，咁啊一一都说，佢话悟性圆光，咁啊可见妙悟啊，即系天仙开悟啊，大开圆顿解啊，咁啊亦即是中门下嘅大彻大悟啊，咁啊先要开悟咧，然后先至可以修呢个妙三观门，咁就可见开悟咧。就是为修妙三观门的方便，那就变成两重方便了。所以以这个开悟这方面来讲，望于无上菩提，那就成为方便中的方便。我们就说它这个开悟就叫做最初的方便，即是说由最初先开悟，然后才可以修的圆妙三观，咁啊为最初一种嘅方便。咁啊，然后修妙三观啊，咁啊先至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咁啊，所以我哋最先大开圆解啊，中门下嘅大彻大悟咧，就系为最初嘅方便，由开悟先至修圆妙三观。若是未有大彻大悟开圆顿解啊，不能叫做修圆妙三观啊。咁啊，既然大彻大悟开圆顿解，先至修圆妙三观。咁啊，由修圆妙三观，先至成就无上佛果菩提。所以大彻大悟开圆顿解啊，就系、是。修妙三观门的方便，咁啊望于无上菩提咧，就属于最初方便啦。咁啊向下佛显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咁啊悟此嘅三谛理而起修圆妙三观啊，就正正式式啊就阿难尊者所请嘅最初方便。若嘅话，我哋悟如来一切虚非二故，咁就妙奢摩陀方便得成啦。若是话悟如来作一切虚即二故，咁就妙三摩菩提方便得成。若是话悟如来作离即离非，时即非即故，咁就妙禅罗方便得成。咁就可见咧，大彻大悟，然后先至修妙三观门。咁啊，然后以妙三观门啊，先至可以断三烦恼，成三菩提。咁啊，所以我哋先开悟呢一个阶段啦。咁啊，就望于无上菩提啊，就系方便中嘅方便。咁我哋就叫做最初嘅方便。第一时的福有行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就驱怨拗民，退坐默然的静受圣旨。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证明理性的第二科，名为大众怨民。咁啊，众呢就有凡夫众啊，咁啊亦有出世的圣人众。但文中呢，咪复有行沙菩萨啦，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咧，咁啊就此忽嘅单系举出呢个出世嘅圣众，但系亦都可以说啦，系包括呢个凡夫众啊，咁啊因为阿难所请，乃系正佛法门。咁啊，一切初心学者咧，唔单系要学啊，咁啊，亦都好愿意闻。所以始终虽表面嚟睇咧，纯粹系列出呢个圣人众，但系主要咧，还是系包括啊呢个凡夫众在内。计于是者，就系即阿难请求佛开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三观门最初方便之时，咁啊，复有啊，好似恒河沙咁多个菩萨， 以及十方来的大阿罗汉辟支佛，咁啊亦都发王神长者居士等，咁啊完全佢哋啊都好愿意好喜欢啦，咁啊闻此个无上大法，咁你叫做区愿中拗问。咁啊在呢个花严经里边讲啦，佢话如病就思良药啊，咁啊呢个人病得苦啦，咁啊当然好希望有啲好嘅药啊，咁啊医翻好佢个病啦。佢话如饥就思美食啊，一个肚饿嘅人或者饿得紧要啦，佢就当然希望有啲好好嘅饮食。佢话如喝就思冷水啊，咁一个人口渴，如果响呢个热天啦。咁佢都希望有杯冻水啊嚟到饮下。佢话如中风嘅衣物，好似好多嗰啲蜜蜂，咁啊当然佢要医治嗰啲蜜糖啊，佢就揈住嗰啲蜜糖喎。佢话我等都亦如是啊，就愿闻金露法，就系属于始终啊，所谓出世嘅三重圣众辟支佛阿罗汉啊，以共啊，所谓王神长者居士等啊，佢哋都好急于，亦都好喜欢啊，闻佛开示此个大佛顶首灵仪一成嘅妙法，佢所希望啊嗰种嘅心情啦、啊，如同病者系思良药啊，如同呢个饥者系思美食。如同呢个渴者思饮水啊，如同嗰啲蜜蜂啊，好需要医治嗰啲蜜糖一样，就系表示出世嘅三成圣众以及王神长者居士等啊，嗰种求法嘅殷切之心。咁啊，既然出世嘅三成圣众以及王神长者居士，咁啊，人人都愿意啊，好喜欢啊，闻此个无上妙法啦。咁啊，当然就静静地就唔好嘈咯嘛。所以话退坐就默然啦。咁啊，大家咧系退埋两边，咁啊，好好地就坐低啊，而又默然。咁啊，大家咧好严肃啊，好寂静。咁为乜事呢？就承受圣旨啊，咁啊接受佛嗰种慈悲嘅法音，接受佛啊嗰啲圣人嘅教导，咁啊佢就承受圣旨。咁啊《大智度论》里边讲咧，嗰个听者就端视啊，都如喝饮，一心都入于语而中，佢踊跃发心欢喜啊。个如是之人就可为说，咁啊大众既然退埋一边，亦都坐低啦，咁啊人人都望住佛啊，咁啊佢端视，咁啊望住佛做乜呢？咁啊希望佛开金口，咁啊为我哋说此个大佛顶首灵言无上妙法啊，我哋所希望咧，好似啊。由月颈渴想饮水一样咁恳切嘅心情，所以一心一意啊入到佛咧所说法呢个音声之中，咁啊从呢个音声里边啊，咁啊透彻了解佛里边所包含嘅意义，咁啊佢哋一心入于啊呢个语而中，咁啊既然又踊跃闻法。当然我哋嘅心欢喜啦，咁如果有咁样嘅机，咁有咁样嘅人咧，咁佛咧先至可以为佢说啦，咁亦都说明啦，咁我哋求法系要以一个至诚恳切之心，咁亦因为呢个至诚恳切之心啊，咁先至从呢个语言之中咧，能够描绘里边所包含啊，所谓显体。其中啊，呢个常住真心、性正明体嘅道理啊，咁先至可以得到呢个真实嘅益处。佛告阿难，佢与我就同气啊， 个情况天雷，当初发心就于我法中见何圣量，顿舍世间心重恩爱。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证明理性嘅第三科，名为佢嘅如来答字，就系佛答复阿难所请啊，开示阿难嘅妙三观门。咁啊，又分为两科，咁啊，初科就是显理，第二科咧就正本具相。咁啊，现在初一科咧就是显理，即系就呢个事相咧嚟显示呢个常住真心啊，三如来藏、圆三谛嗰种嘅理论。因为智者就系事相，即系文中第三卷啊，所谓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咁啊通明嘅就事相。咁啊理咧就系理性啊。咁啊，即系文中所谓咧，音入处界，一一法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嘅圆三谛理。咁啊，所以如是讲法咧，就好似似乎焗在啊第三卷嘅经文。咁啊，其实啊，咁啊第一卷乃至第二卷咧，都有如是嘅经文嘅个理论噶。嗱，例如第二卷啊，差唔多全卷咧，都系讲呢个十方便见嘅道理。咁啊，指呢个见系眼根啊所对，就系色尘。嗱，咁啊，眼根啊属于十八界中之六根呢个根字啊。嗱，咁啊，十八界属于呢个事相啊。咁我哋六根啊，包括眼根啦，咁啊亦都系事相。咁啊，现在指六根。包括眼根的见性啊，就是常住，是无坏，是不灭，是无迁，是非物。咁啊，即呢个事相啊，就是显呢个理性啦。嗱，咁啊，又第一卷，咁啊，佛呢，七番破阿难尊者所执呢个妄想心，至到第八番啊。佛亦都破阿难尊者所执呢个推穷沉俗啊，唔系心，都悉皆为佛所破。嗱，咁啊，表面上不论佢系七番乃至第八番，系破阿难所执呢个妄想咧，唔系真实。其实咧，完全啊，就系即妄显真，因为破咗佢个妄想啦。咁就显示佢个真实啦。咁物妄就属于事相啊，显真呢个真就理性啊。咁啊妄想破而显示呢个真心啊，咁岂不是就系啊所谓即事成理啊？所谓即妄就系真实，就呢个事相啊嚟到显示呢个理性吗？咁啊，所以第一卷七番破妄。第二卷十番便见，第三卷啊会音入处界，四科七大一一法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啊，都系一一咧就呢个事相嚟到显示呢个不生不灭嘅理性。咁啊又分为两科啊，初科叫做逐破妄执，系物显真心。咁啊，第二科咧就显示妙理啊，兼破如妄。现在咧，第一科系逐破妄执，系物显真心，就系随逐阿难所执着嘅而破之，就系专指呢个文中，即系第一卷嘅七番破妄。咁啊，妄若是破尽啦。佢能够直下承当啊，咁呢个真性就显露啦。咁啊，又因为破妄有七段嘅经文，一问一答，咁啊比较咧系明显啊。咁啊，但系妄破之后就显示呢个真心嗰种道理咧，就比较咧系隐约啲。咁啊，所以呢个科名咧就叫做物 显真心啊。咁啊，又分为三科，第一科佢就坚持发心本因，第二科系以常心直道，第三科系广破七番妄计啊。咁啊，原来第一科系坚持发心本因，就佛呢系精问阿难尊者，咁啊嘅因何事干啊，系发心出家。咁又分为两科，咁啊初科就叫做娱乐问啦，第二科就叫做阿难答。咁啊现在第一科咧就系佛问，即系如来问啦，就系佛问阿难啊。咁你依我呢个佛法之中，咁你究竟系见何性相啊？咁啊顿舍世间嘅心众恩爱，咁啊然后先至发心出家啦。咁啊佛告阿难，咁啊佛告两个字咧系经家序，咁啊即系结集经典嘅人咧写上去嘅。咁啊因为佛开口就先先啦，呼一声啊，佢话阿难啊，就与我同气的乾坤天雷，空就系相同啊，气就系气氛，雨就系指阿难，我咧就自称啊，就系话佛同埋阿难，佢就不同父，亦异同祖啊，即系同一个祖宗嘅气氛而来。咁啊，因为佛同阿难，佢个祖啊，即系佢个阿公啊，就名为佢哋狮子甲王。咁啊，佢哋有四个仔，咁啊，最大嘅叫做正饭王，第二个叫做白饭王啊，第三个叫做福饭王，第四咧叫做金露饭王。咁啊，正饭王咧有两个仔啊，就系世尊，即系佛咧，同埋难陀。咁啊，白饭王咧就有两个仔，咁啊，即系提婆达多同埋阿难。咁啊，福饭王咧有两个仔啊，就系摩诃难同阿罗律陀。咁啊，金罗王就有两个仔，就即系马胜与个小莲，佢就附带多咗一个女啊，名为佢嘅金露眉。嗱，咁啊，四王就有八个仔，咁啊，等于话佢呢八个陀兄弟之中啊，咁啊，佛咧系最大。咁啊，反过嚟，阿难咧系最细啊，排在第八。咁啊，不管咧系最长与共最少，但系同一个阿公嘅气氛而来，所以佛话你我都同气啊，系乾坤天伦，说明阿难与佛系同气连枝，系亲而兄弟啊，所谓天顺之伦。就唔系话普通嘅友谊，咁啊点解佛咁啊要咁样同阿难讲咧？咁啊主要啊就系安慰阿难，因为阿难系一个贤者，既然属于多闻第一啊，就系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咁啊亦都因为单系多闻啊。不知不周，所以未全道力，就误堕人失啊！咁啊，别人早已经修行成道啊，咁啊，自己呢唔单系未能证出世嘅圣果啊，咁啊，连初果都未证，都道力全无，先至有预警逢冤、误堕人失之事发生啊！咁啊，呢个心里边啦，咁就未免啊。唔产生呢个惭愧啊！如果呢个心里边就好闷，咁啊，所以如果首先唔用一种好亲切嘅说话嚟到安慰佢啊，咁啊，即使有无上嘅妙法啦，正当个心中迷闷之时，你亦都好难以入其心啊！所以佛啊，先先安慰佢，佢话阿难啊。我哋咧系两兄弟嚟啊，我哋系至亲嘅。咁你见到我咧，咁啊你唔使惊慌啊。咁啊好啲安慰佢啊，咁啊以后为佢说法，咁啊先至容易咧入佢个心。咁啊亦可以讲佛咧在先啊，同安慰佢。 咁然后问佢啊，你为呢嘢事干出家？咁等佢自己咧，老老实实说出佢为何发心出家嘅本因啊！咁啊，史道凡咧明白佢个出发点咧，全是系啊呢个妄想攀缘心啊，系生死根本。咁啊，直此咧嚟到破斥啊，咁啊显示呢个真心。咁所以始终呢一段文咧，咁啊亦都系话啊，以一种咧度众生嘅方便，系纯粹跟住下边嘅经文咧而说嘅。咁啊，当初发心啊，你于我法中，咁就见何圣相，就尽舍世间，就心重恩爱啦。此就系正正式式佛问阿难发心嘅本因，就系、是、问你阿难，同埋最初发心出家学道啊，你于我呢个佛法之中啊，你见到乜嘢殊胜嘅妙相啊？能够令你顿然间发生可以舍离呢个世间恩心个父母啊，以及爱众嘅妻子同佛出家啦。咁啊，因为阿难佢系贵为王子，属于系金枝玉叶嗰一类。咁啊，若是话佢于呢个佛法中啊，唔系见到呢个特殊嘅圣相啊，咁啊，点会令佢顿然间舍弃呢个世间所谓恩心个父母啊、爱众嘅妻子嘅发心出家咧？咁啊，当然有佢呢个理由，所以佛呢就先问一问佢：，咁你为乜嘢事干啦？咁啊，响我呢个佛法之中嚟到发心出家。咁啊，但系始终咧，我哋有个问题。因为阿难尊者从游失归来所请佛开示的，就是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禅罗的最初方便。咁啊，佛呢现在未曾啊直接答复佢呢个问题，咁啊反而问佢啊，你为咩嘢事个发生？咁啊，似乎呢就答非所问啊。咁其实呢绝对唔系佛所答者呢所谓含义嘅甚深啊，认为阿难佢虽然请佛开示，咁呢个圆妙三观，但系佛嘅意思你一定先要开悟。咁全经由头至尾啊，对于开圆顿解嘅禅宗嘅大彻大悟呢一方面呢是很重要的。你虽然请佛开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的妙三观门，你一定要先开悟啊，才可以谈到这个修养，悟后而修啊，咁啊先至名为这个真修。但系下文阿难所答嘅，佢话我因为仰慕佛嘅三十二相啊，咁我就发心出家，但系即使一念仰慕希求佛嘅三十二相啊，此一念仰求之心咧，就系属于呢个攀缘妄想生灭。咁你发心之时，既是系攀缘妄想，系生生灭灭啦，你又点可以用此妄想生灭之心啊嚟到修此不生不灭的圆灭三观呢？咁更加谈唔上啊，成到最高无上佛果菩提啦。所以佛就首先问佢啊，点样发心，然后对症下药，咁啊破斥佢此一念希求三十二相啊嗰种咁妄想心，咁啊令佢咧。最好能够直下箭取啊，马上舍妄归真，咁然后先至可以修呢个妙三观门，而答复啊，满足啊佢自己所请。得阿难八佛，我见如来系三十二相， 圣庙树柱的形体的影切啊，它犹如琉璃，个常智思维此上的就是欲爱所生，那何以故？欲气的粗俗，性素交扣的龙血杂乱啊，不能发生此正妙味，紫金光聚，是以渴养就从不替落。咁啊，此一段经文啊，就系经其发心本因嘅第二科，叫做阿难答。咁啊，上文佛问阿难：你于我呢个佛法之中啊，见何圣相嘅尽舍世间，心动恩爱而化心出家咧？咁啊，现在阿难成佛问啊，自己亦都据实而直答：我因为见佛嘅三十二相，是圣妙树柱，然后才就发心得。咁啊，可见阿难发心咧，绝对唔系几好啦。佢哋因为希求佛嘅三十以上而出家，咁啊，即使因为希求之心，就系妄想啦，系个生生灭灭嘅生死根本啦。咁又点可以啊妙契啊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菩提呢？咁啊，亦因此咧而种下下文佛有七番至到第八番嘅呵斥佢咧，所执呢个妄想心啊，唔系真实，彻底虚妄啊，系纯因尘境而有啊。所谓尘生即妄想心生啊，尘灭妄想心灭啊。咁啊，既然呢个妄想心系因尘，有生有灭啦，咁啊当然啊虚妄之极啊，又点可以用此呢个虚妄生生灭灭之心啊而修呢个不生不灭嘅圆妙三观呢？嗱，咁啊三十以上就系佛嘅八福庄严相啊，咁啊一中修八福，咁啊果相先至成一相。咁啊，三十以上咧，最高开始就叫做欲计顶量啊。咁啊，最低个脚板咧就叫做足下安平相啊。咁啊，其中就包括有所谓眉间八毫相啊，两耳垂肩相，所谓走长过膝相啊，四牙齿相，或者胸前万字相啊。千福轮相、手足万网相，咁啊一共咧就有三十二相啊。咁啲法相咧，在呢个《法华词典》里边，咁啊好容易咧查得出，所以就唔详细读啦。咁啊，只个三十二相，虽属于啊劣应身，但系佛嘅三十二相啊，就已经系超出世间一切诸相啦，咁啊亦都超出菩萨嘅妙相，咁啊是话论佛嘅自受用圆满报身咧，咁啊一生中能具无量相啊，一一相有无量嘅好，咁啊一一好咧有无量嘅庄严啊，一一庄严系放无边光。咁啊，一一光能现无量化法，咁啊，一一化法能度无量嘅众生啊。咁啊，若是你若个度众生呢方面咧，就系属于呢个他受用应身啦。咁啊，何以叫做圣妙时绝啊？唔系圣就系超圣，妙就系微妙啊，殊就系特殊，绝就系超绝。因为三十二相咧，咁啊就唔系话佛所独有噶嘛。咁啊，卷轮圣王佢亦有三十二相，但系圣而不妙啊。嗱，咁啊，我哋呢个帝释天啊，即系须弥山嘅山顶啊，呢个三十三天啊，呢个帝释天王啊，佢亦有三十二相啊，佢就虽然系圣妙咧，而不特殊。我哋再高啲呢个梵天嘅大梵天王， 咁佢亦有三十二章啊，虽然具足性妙殊，但系唔超住。咁啊，唯有佛嘅三十二相啊，既尊胜，都亦离了得处，而又超住。所以佛嘅三十二相咧，就叫做性妙殊住。得亦体嘅影切啊，都犹如琉璃，形咧就系长短大小，咁啊可以睇得出嘅。呢啲咧系长形。呢啲是短形，咁啊呢啲咧系大件事，呢啲咧系小嘅物质，咁啊长短大小咧就叫做形啦。咁啊体咧就系我哋呢个身体嘅所谓八鞋四肢，有我哋呢个身体，咁啊佛嘅形体咧影切啊，即系内外通明，能够放大光明啊，好似乜咧？好似呢个清晰嘅琉璃宝一样，咁啊，此就系我阿难啊，在呢个佛法之中啊，咁啊所见到佛呢呢个殊胜微妙，以共超绝呢嗰种嘅三十二相，咁就常自思维，佢话此相都非是欲外所生啊。咁阿难咧，佢常常自己思维，嗱咁啊呢个思维咧就已经咧系第六识啦，八识之中属于第六嘅哋意识，咁啊即是系妄想心啦，咁啊亦即是系无始嘅生死根本，咁啊阿难以及一切众生唔认此妄想为真实啊，咁啊所以自有轮转啊。而阿难呢亦都呢直指五堕入七，咁佛自从成道之后啊，咁佢在外边固然系化度嗰啲有缘嘅众生，但佢亦都想啊度佢呢个家族，所以佛每隔一段时间啊，咁佢都常常回呢个皇宫里边呢系说法嘅。咁由于阿难尊者所谓叔侄得本啊，系善根深厚，咁啊常常见佛回皇宫说法嘛，咁佢见到佛呢嗰种嘅相啊，与普通人啦唔同，所以佢常常自己思维，佢话佛呢种啊三十二相啊，绝对就唔系父母。所谓情欲爱染之所生啊，那是从呢界定为分修而成。咁啊，何以故？点解呢？就话欲气就粗俗啊，性骚就交求，此就解释呢三十二种大人相啊，唔系呢个欲爱所生之由，因为呢个淫欲之气系粗而不妙啊，系俗。而不清，那是由呢个父精母血汇合而成人。佢个气味呢系腥臊不净啊，闻之生厌。咁啊，但系现在佛嘅三十二相啊，因为性妙殊住，形体影切都犹如琉璃。咁啊，佛嘅三十二相呢系绝对清净啊。乃是从这个界定为分修所成，就绝对不是从这个爱欲所生。